一首歌曲呢，炸出了一堆人慢慢说，今天我们是怀旧主题吗？这首歌听过，我还没早安游乐场呢。听过，这首歌你当然听过。 这跟早安游乐场没什么关系，跟我们昨天的话题有点关系。 是 昨天的热歌跟金曲啊，跟大家听的，哎，耳朵特别的过瘾。 嗯， 同时呢，包括一开始的时候你给的周华健的那首歌，有没有一首歌曾让你想起我？ 对， 所以现在就是你一放花香，大家说今天要继续玩吗？ 嗯， 继续猜热歌还是金曲吗？ 今天给大家这个稍微铺垫一下，最近的我们的歌曲呢，可能就会让你不时的回忆起你那个时候啊。 嗯， 就像一飞今天说的，说你们这最近这个主题特别好，我已经开始摩拳擦掌的准备回忆我的2011年了啊。 是我们有一个跨时空对话的一个环节，在今年的年终岁末要为大家重磅献上啊。 哎，是的啊，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这个到底冷的厉不厉害？我们来关注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结论是冷得厉害。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疆观测站的气温呢是-4.1度。受到了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是以高空的多云为主，光线比较好，预计的最高气温是6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注意到的是呢，后半夜开始那股新的冷空气就会到访了，风力逐渐增大，平均风力可以达到3到4级，所以明天早晨出行的话应该来说比今天还要冷一点点啊，所以请各位来注意一下。 是的，因为有风哈，这个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但是要提醒大家尽量的远离临时的搭建物。那么天干物燥呢，也需要大家及时的去补水润燥，注意用户安全。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5%。 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冷的，而且呢是感觉越来越冷哈。 嗯， 我们来看一下越来越冷的现在的这个排行榜上有没有越来越热呢？ 哎，火热的排行榜当中前10名，第1名是大震，第2名是飞鸟，第3名莉莉，第4名是大雨，第5名是李美希。 我们怎么感觉今天出场的一些人物名单和昨天的那个热歌榜的唱歌的人很像、啊、 交叉。 我们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啊。第6名呢是以2021，第7名一帆风顺，第8名 Sunday， 第9名中意，以及第10名 ZJ。 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哈，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所以今天不聊热歌，不聊金曲，我们要聊聊那个令人怀念的看偶像剧的年代吗？ 那倒并不是啊。今天呢年轻人有一些话要说，我们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有没有发现，在跟同事吃饭的时候，原来疯狂撸串的哥们儿开始光吃青菜了，原来喝奶茶的姐姐开始零糖零卡了，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告，时下流行的低卡食物，还有一个新名词叫做身材焦虑，而且越来越有低龄化的倾向。当然啊，过度的暴饮暴食不控制那有害健康，但是过度的控制，这是不是也会导致不快乐呀？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身材焦虑那些事儿。你有身材焦虑吗？亦或者如何缓解身材焦虑呢？其实呀，直接升华一下，充满活力的身体才是最美的，打破焦虑，爱自己，不只有瘦才最漂亮，对吧、PD 这个、 对吧 PD、 说我呢？ 你以为呢？ 我还正在想呢。他今天这个话题吧，他比较有心机的给我发的时候加了年轻人该如何缓解身材焦虑。我当时一想，那明天早晨我一说这个节目，我就说我不是年轻人，这句话不就破了吗？ 哎，我已经想好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你别担心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最新发布的这个年龄规划，你妥妥的年轻人。 对，他不是说那个6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吗？ 啊，对啊，所以你有7个孙子也不算 什么。我61了，退了啊。 所以你有身材焦虑吗？ 我说实话啊，就是偶尔暗夜 emo 的时候有。今天这个话题按理说最该有身材焦虑的是我，因为我呢、是肉眼可见的有点胖。 对的，有点儿 啊，对，有一直胖啊。 哎，但是我真的实话实说哈，就是我每次在跟朋友介绍的时候，我说，哎，我 PD 就是我身边觉得特别自信的人，就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一种人，就一看就是那种童年过得很快乐，然后童年治愈一生的人。 这话给我夸的。哎，但是我什么时候会有焦虑呢？是如果对方或者是一个工作是以身材来评判的时候，我就会有了啊。但生活中大部分时候， 可能是我周围的世界对我比较友好吧，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身材焦虑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对，没有因为身材损失什么机会之类的， 减肥动力也不是很足，对吧？ 你这个完全赖你自己，你看他是跟工作挂钩的，对不对？你明明因为自己的这个身材问题，差点就失去了早安快跑的主理权。 对，就差点让给了思萌，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思萌后来不是跑马拉松去了吗？是吧？又让回给我。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该如何缓解身材焦虑。你有身材焦虑吗？你对自己的哪部分不满意？那又是怎样跟自己的和解的？或者说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就要佩服一下你了。像你这么瘦的人，倒反而比我有身材焦虑 啊！我其实是不瘦，所以每次别人说我瘦的时候，我都会迫不及待的跟人家证明一下。就我说，其实我身上哪个部分是胖的，但是就可能是穿衣思路比较对吧？就你不能老想着就是说遮丑，你要想着把自己的长处亮出来。 哎，你听说过法国有个叫凡尔赛宫的地方吗？ 哎呦，我家嘛， 就还我要露出来哪儿胖？你问我，我就跟别人说，哎，我不胖。其实你看我，哎，我然后找到脚脖子说，我也有瘦的地方， 脚脖子跟脖子还不错啊。 好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身材焦虑，其实可能也跟很多人的这个所谓容貌焦虑啊，各方面都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也不说年轻人了吧，就说人应该如何去缓解一下身材焦虑或者是各种焦虑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的这种心声，来自于周思涵，《我要变好看》。 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换上萝莉少女为我点个赞。我要变好看，再变好看，让你对我唱起无敌最喜欢。我要变好看，变超好看，再去超市哥哥打个闪。可是变好看真的超级难，减肥时从还没偷懒。第一次见到你，脸红心跳蹦蹦撞不停，偷偷的躲墙壁，瞄一眼写给你的信，想要失控速递，变好看自己你的过去，在每一个梦里轻轻轻轻的叫醒你。所以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换上萝莉少女为我点个赞。我要变好看，再变好看，让你对我唱起无敌最喜欢。我要变好看，变超好看，再去找小哥哥打个闪。可是变好看真的超级难，减肥时从还没偷懒。写给你的信，想要是告诉你，变好看自己你的过去，在每一个梦里轻轻轻轻的叫醒你。所以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换上萝莉少女为我点个赞。我要变好看，再变好看，让你对我唱起无敌最喜欢。变超好看，再去找小哥哥打个闪。可是变好看真的超级难，减肥时从还没偷懒，偷懒。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我只想要被你喜欢。我要变好看，再变好看，给你全世界最好的吻。我要变好看，变超好看，想要以后都只被你管。可是变好看真的超级难，薯片可乐汉堡火锅羊肉串怎么办。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想要以后都只被你管。我会试着习惯，每天不会习惯，有你在就不觉得麻烦。 周思涵唱歌，我觉得他是披着你是披着周思涵的这个皮出来唱了一首歌吧？ 是我吗？ 我要变好看，因为中间有一句话就是 可是变好看真的超级难。 对，然后 这难道不应该是你的心声吗？ 不是，中间还有一段什么要吃东西啊什么的东西，然后吃东西真的很快乐之类的，就是感觉这个人很在这种很纠结或者焦虑当中度过了很多时间哈。 哎，这其实也是每个人在变美的历程当中哈，既想要维持好的身材或者好的状态，那么又舍不得美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诱惑， 是。 所以今天其实提到身材焦虑的这个话题，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吧。 嗯，就是身材焦虑或者是面容焦虑啊。你看小坏莱克多说，身材焦虑这件事儿啊，我一般是一年一次，每次半个月，具体时间得看体检报告啥时候发出来。 会这样，会这样的。嗯， 是。 而且像朱小马说的这样，30岁好像是个分水岭。30岁之前呢，120斤不到，刚过30岁就140斤了，直接就升了20斤。而且我突然发现，对于体检报告这件事情来说，30岁也是一个分水岭。就之前的时候，体检报告特别的干净，就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也不近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你很健康，什么状况都没有。对对对。然后完了之后，到今年开始，就是各项稀奇古怪的数值。你都没有看过什么同型半胱氨酸啊？ 你今天 还有什么、就是、 透露了好多好多数据？你都30岁了 啊？对，毕竟我搭档61了嘛，我们俩年龄差距太大， 也不能太大， 很好。 我们俩的这个 没有共同语言了就， 对，我们俩 聊不到一起，不能搭档。 对，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平行的走，而是每一年在不断的扩大，是吧？ 我们俩的年龄差不断扩大， 是 你过一年长5岁，我过一年长1岁。 任海生说呢，这个。就怎么缓解身材焦虑呢？就晨跑锻炼身体啊。 嗯， 啊也是，就一般来说有焦虑以后，你就会对症下药去解答一下嘛，或者是会赶去缓解一下哈。另外呢，他说什么时候有年龄焦虑呢？不是所有的吉普都就是吉普说，那就只有在低头的时候，有身材焦虑的时候，想看脚的时候，只能看见隆起的肚子。 嗯，这一点 PD 应该是有感触。 不是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太多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我没瘦过，你知道吗？ 就是感受不到一低头就能看到脚趾头的那种感觉。 然后而且呢，我在就大家20多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新陈代谢最旺盛，按理说就是不怎么长肉的时候，我却比现在还胖，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还比那会儿瘦一点，就总会有点补偿心理嘛，应该是。 心态好，大家多跟 PD 学习学习。嗯， 不，咱们还是要稍微有点焦虑，要不然怎么能保持自己健康的身体呢？对不对哈？ 哎，但我特别佩服这种就是说动就能动起来的人。 嗯， 梦幻 Monica 说，缓解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外面跑个15公里啊， 十五公里啊， 舒爽的不得了啊，能让人特别开心起来，还强身健体了，不香吗？ 对，我发现有焦虑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可能会给你安慰，比如说静瑜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经常喝零糖零卡的饮料， 对 不对、 嗯嗯、 而且喝得一发不可收拾。子琪又说怎么样呢，就只喝零糖零卡呀，但是客观的说我有的时候就喝得多了一点，但是我看他这个量跟我差不多， 因为 PD 是这样的， 一箱一箱的买啊， 只喝饮料，就是我很少见到他喝白水、 嗯、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白水的， 但你没发现我不喝有糖的饮料吗？ 但是你喝冰的呀、 嗯、哎呀， 你恨不得把一桶冰都扎进去， 我热呀。 这真的是每个人的 对啊，这就没办法说了。 但是 这个用户呢说，哎，不用焦虑啥，始终不长肉，没办法了。嘿，这个比你都凡尔赛啊。 嗯，就确实是有这种体质的人。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怎么吃也不胖。你问他有身材焦虑吗？他也有，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瘦得太高了，他想胖一点。 嗯， 就是这个是就。跟我们听起来觉得太凡尔赛了，太讨厌了这种人，但他就是真实的有这样的烦恼。 我认识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个博主啊，然后那个博主有一天在视频里面很郑重其事的跟大家说，你听以下这段绝对不是凡尔赛啊，说、 嗯、 大家以后不要评论我太瘦了， 嗯， 这跟你们说太胖了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是真的胖不起来，而且我为 这 件事儿 有 点 焦虑，嗯， 我的是身材焦虑是反向焦虑，我是真觉得我有点太瘦了，所以你们就以后不要再说我太瘦了、 嗯、 我很敏感的。 所以你说老天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这中和一下哈、 嗯？ 还有的就是指哪打哪的类型的，就是说想要具体的胖或者瘦某一个位置、 嗯、 比如说每次我出去之后别人都会夸说，哎，静你腿好细啊等等的，我就会特别欣然接受这件事情。对对，就是全身只有腿最细， 冬天就穿上那个肉色的厚装。 不是 肉色的正装是吧？ 光腿神器, 光腿神器。 对，我就会习惯性的把腿露出来，但是因为我上半身确实是比较胖比较圆，然后真正就比较熟悉我的朋友就会说，哎呀天哪，没有想到你这么能藏肉、 嗯、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扁身的人，就是从侧面看起来哎扁扁的，所以人家穿衣服就很时尚很好看，但那些我自己看起来很喜欢的衣服穿到我身上就总有一种特别嗯 奇怪的感觉，就 对不起，那我害了你。你这两年跟我搭档的时间久了以后，你老觉得你自己很小鸟依人的。你有一次自己跳舞跳了一半，说还是你跟我一起跳吧。 对对，你在我旁边显得 很喜欢做对比，是不是啊？ 显得我就身材好了很多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个容貌焦虑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呢 ，Megan Trainor 这首歌曲《All About That Bass》，这个女孩呢，她妈妈说你长得就像贝斯一样， 对， 怎么能这么说呢啊？ That bass, by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by that bass, bass, bass, bass, bass. 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two, but I can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chase, and all the right junk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I see the magazine working that Photoshop. We know that shit ain't real. Come on now,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beauty.Just raise them up, 'cause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your size. She says boys like a little more booty to hold at night. And no, I won't be no stick figure silicone Barbie doll. So if that's what you're into,'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Hey, I'm bringing booty back. Go ahead and tell them skinny bitches that. No, I'm just playing. I know y'all think you're fat,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只是贝斯的话，那身材应该还好啊。就是贝斯，你知道中间还有个腰的，但其实他这里指的这个贝斯指的是大提琴啊、你想象一下， 你这个人， 你的身材啊、蹲在那里像一个大提琴一样。这个妈妈嘴也挺毒的。 贝斯其实比那个大提琴还要大一圈。前两天我专门研究过，贝斯是那个人得立起来， 也不是 拉弓拉 落拉。那个我们就说的就是比较大的大提琴 啊、 低音贝斯、 哦， 你知道？ 还拿对的低音贝斯，但 对 但 他说的是那个低音贝斯，因为一说贝斯，大家会想到就是乐队里面说贝斯不是跟吉他差不多大吗？人家还有腰啊、 哦、那是电贝斯啊。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关键是这个女孩呢在里面一直都说自己的 booty， 就说容貌焦虑已经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你知道吧啊，就一直自己念叨就、屁股怎么那么大之类的这种话题啊。哎，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你可能自己本身不焦虑，但是由于别人的这个议论或者是评论而产生了很多焦虑，对不对、 哎、 在意别人的眼光的看法哈。 是，还有有的时候啊，确实不是别人的看法，是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有点焦虑了、帕丁顿熊提到说，每年五月份快要换夏装的时候就会身材焦虑，所以才会有三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的说法，这个确实是大部分人都有的、 是吗？ 对啊对啊、因为我当时我这几年不太明显了，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比较好的时候，就我什么都不做照常吃，我到了夏天会自动比冬天瘦十斤 哦， 就是到了夏天会自动有一段时间就没有食欲，然后迅速的就瘦下来，所以好像穿衣服什么的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然后突然有一年的时候发现，哎，夏天已经来了，我怎么还没有瘦回去 然后就发现自己三十岁了， 那倒也早一点，早一点。 你这个三十岁的，我觉得你今天是三十岁的焦虑，你知道吧？ 嗯， 就感觉好像这个岁数一来以后呢，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变了啊。 主要靠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并不靠什么节食啊、运动啊之类的，这样不好啊。 但我发现今天这期节目是基本是给我做的哈，就是让我原来不焦虑的事儿，我现在都开始焦虑了。比如你刚才说夏天瘦十斤这个话题，我想，我怎么好像从来没有这件事儿？我倒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让我不如原来焦虑了。你知道我原来最焦虑的事儿是什么吗？就是我基本很少能够买到自己合身的衣服。 嗯， 然后呢？ 但现在你看什么大码男装、大码女装， 或者说是网购吧，就大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去选择。你知道原来我走在那个步行街上啊，忽然有一个人呢，就大街上拉，然后忽然就拉我，小伙子进来，我说你拉我干嘛？他说我这儿有你能穿的裤子。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这么拙劣的营销方法，我就跟他进去了，因为我真的买不着裤子， 好不容易， 就是他非常精准的打到了我的需求点，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说的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哎，所以我其实挺佩服杨天真的一点，就是他愿意去做这个大码女装，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大家提到说大码的一定就是什么宽松的，或者说一个麻袋整个给你套起来，就不能有时尚，就不能有设计的感觉吗？就可能好多人就天生的身材他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他自己不愿意去运动，或者说不忌口。他就是身材特征造成了他就是这样，但他也很想要时尚，也很想要好看，但是没有品牌或者说没有厂家愿意为他们去做这样的设计。 我特别的认同你说的说法，但我为什么不接你的话嘛？因为刚才已经有很多人要我的紧身衣了。 所以 PD 交出你那个买大码裤子的地方， 宽松比较好，不要太紧身啊！大家千万不要回复那个关键词叫什么来着， 紧身衣，是紧身衣，不是什么来着，我找一下啊，好像是紧身衣。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其实跟你的焦虑有关系啊，年轻人应该如何去缓解一下身材焦虑，或者是这个外貌焦虑之类的。咱们今天主要说身材吧哈。同时呢，缓解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声喊新年好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还有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现在呢，这两个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就可以一起瓜分2022年的元旦红包啊。 来一起感受一下红包雨带来的快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还有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名字叫做失控的胖子。 想看一下这个失控的胖子长什么样吗？发送紧身衣三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 我失控了吗？我 就可以看到 PD 穿紧身衣的样子。 还没有失控吧。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他约我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否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 我要我， 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 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早音乐秀当中有2份音乐早餐要为大家送出，因为这都是来自生日的祝福。首先来看第一份，这是来自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思念成尘。哇，真的非常的用心啊，把自己制作的每份早餐的步骤还有详细的方式以及最后的图片都做成了成品给我们发了过来。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给我们音乐早餐投稿非常简单，直接把你做好的图片还有文字发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呢，思念成尘带来的这一道是他们家一年级小学生的快手早餐，其实需要米饭，在家里前一天晚上的剩米饭就可以啊。再准备西兰花、鸡蛋和海苔。首先呢，我们把西兰花焯水加盐，鸡蛋煎或者炒熟都行哈，看自己家里人的个人喜好。那么海苔随便包一下米饭就可以了，再切一下喜欢吃的水果，如果家里有培根或者火腿之类的也可以煎熟，增加肉类的摄入。再准备一杯牛奶就搞定了。思念成尘说，自从我怀孕晕车厉害以后呢，就开车上班了，听到974就持续锁定，每天早上7点出门，节目开始，一般8:40到单位，一直都会持续的听着早安音乐秀，听了很久的时间，但是也很少互动。这次呢，为了家里有个小学生的生日的特别祝福，所以我就准备了娃的日常快手早餐。因为真的起床困难啊，多睡一秒是一秒，所以这样的快手早餐真的挺适合送小朋友去上学的这些家庭的。他想说，12月15号，也就是今天，我们家的依7岁生日了，想要在这里祝依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长大，永远都健康快乐。今年跑了太多医院了，所以感觉到健康真的太重要了，想要祝福我的两个女儿都健康长大，想要对你们说，妈妈永远爱你们，也要祝愿所有的人都希望大家可以远离疾病。那除了思念成尘之外呢，今天也是方灵儿的生日，她也准备了一份巴斯克蛋糕。现在大家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2份今天的生日早餐了。那么作为回馈呢，今天早音乐秀也要继续送上这一首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全场大合唱向你们送出生日祝福的生日快乐歌曲，来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呀，你最近的这个生日 祝福 大爆棚啊！ 今天有两位朋友哈、都约定在这一天的时候，想要送上生日的祝福，给我们的音乐早餐投稿了。所以刚刚有好多朋友想要看一看他们做的这个巴斯克蛋糕啊，还有快手的海苔米饭的早餐，发送了生日两个字，什么都没有收到啊。我们每天的关键词都是早餐，大家每天在这个时候发送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都会有不同的小耳朵来投稿一下自己家里亲手制作的早餐，或者是自己制作的早餐搭配等等的，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大家，在上班之前一定要记得吃早餐，不吃早餐是非常损害健康的行为。 对，听早秀呢，就一定要记住关键词啊，就像你发紧身裤什么都收不到一样啊，还有人发紧身裤， 发 那是鲸鱼穿的好吧？ 紧身衣啊，就收到了。主要是有朋友是真的信了，过来问说：“这真的是 PD 吗？不会吧？”这是我们网上找了一个网图哈，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正好在办这个974缤纷玩具节嘛、，PD 就选了一个， 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啊。 是，这是我们第一波的活动的福利啊，先在征集的活动当中，在结束的时候要统一为大家送上。然后 PD 就选出了一个奥特曼，然后大家就说好期待着 PD 穿上奥特曼紧身衣的样子， 然后就找这么一张图，然后呢，我 特别贴合，你不觉得吗？ 然后我就说我这个紧身衣啊，就是说你就认了，这是你的紧身衣。 来喜哥说、 啊、不是我、啊， 看到这张照片，真的觉得奥特曼这是要大结局了。 对，领导来视察工作了。好了，那个大家可以发送一下紧身衣。但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确实跟身材焦虑有点关系啊。年轻人应该如何去缓解身材焦虑呢？我觉得可能焦虑这件事情本身也会带来一些动力，对不对哈？ 你像 比如说你看对谁， 哎，对， 对我这样的人就没什么没什么动力。 你还是不够焦虑啊。凡说呢，胖子减肥一定要多撸铁，撸铁撸铁真的非常重要。只做有氧呢，就会从一个大胖子变成小胖子。加油吧，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但是你知道，这跟思萌跟我说的正好相反。 嗯， 因为思萌说你不能只撸铁撸铁撸铁撸铁， 嗯嗯， 你还得做点有氧运动啊。 这肯定是要结合起来的。 哎， 何小思说，生完娃以后已经坚持健身3年多了，虽然跟生娃之前的体重还差个10斤，但是呢，我已经度过了这种瓶颈的焦虑期，平和的接受那10斤，我可能永远都掉不下去了。但现在呢，不再就是牢牢的盯着体重秤了，而是更加的关注、身体啊，体脂率啊等等的，就整体的身形啊，健不健康啊等等的。哎，这就其实跟思萌，哎，你说我们这边明明有一个在做早安快跑的主理人，每次我们说到健身的话题都要说思萌是怎么怎么说的。 你也可以说是我早安快跑当中说到的那些案例，是不是啊？ 就是不要永远只盯着那一个数字，就是你的体脂率，你整体的身形，还有你的就是肌肉含量等等的，这样综合来看一个数据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对啊，当然小小的小啊，这刚才我们说大提琴，人家是大提琴老师， 嗯， 他说呢，运动啊，每周呢就会跑个3到4次左右啊，而且跟帕梅拉姐姐一起虐起来很过瘾的。 对， 你看过帕梅拉姐姐吗？ 就是思萌给我强烈安利过， 因为女生是非常信她、 嗯， 而且她对女生好像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哈、啊。 嗯。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吧，前两年的时候还不是还有那个什么郑多燕减肥操， 那个不如这个，实话讲，那个 你练过吗？这两个 你 都尝试过？ 那个健身啊，就是 说过才有发言权。好了，我去给思萌打电话了。 帕梅拉他主要是练的就是一看的就是练的各个部位嘛，相对来说、 嗯、 而且呢人家身材比你还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啊、这是肯定比我好，人家是出这种健身视频教程的，开什么玩笑。 行了，然后我现在有点那什么了，我们准备开个会吧，金鱼啊、嗯、 哎，又有年终福利大优惠了。 哎，这次没有骗到你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因为包括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你就是从家里地库开出来车的时候也很冷嘛、 嗯、 那我们来给大家说点暖心的事儿，因为各位车主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爱车年终福利会是正式开始了，而且呢会特别为您送上年终的换心理包哈， 投保满额，然后像什么精致洗车呀、精致打蜡呀，都是可以通通免费领取的。 嗯， 还有懒人代办服务也是贴心周到。上次我不是也安利过嘛？我自己因为就投的是人保，所以这个懒人代办我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嗯， 想要参与其中的话，大家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人保财险"，直接回复"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北广"哈，回复"北广"这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年终换新的礼包、 嗯。 还有更多的好服务，就让人保来告诉你吧。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希望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身材焦虑，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身体语言》。 早上的我才刚醒来，觉得声音好多，的身体有话想要告诉我、yeah, yeah、耳朵它带着一点抱怨口吻向我说，好像在感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心跳是觉得缺少另一个熟悉的节奏，说得我眼花缭乱快要发疯，我听见眼睛在说话，它像你的笑容，想要告诉我、yeah, uh-huh、耳朵它带着一点抱怨口吻向我说，好像在感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

心中你爱夢拜真実なんてもう遠くの通り知っていること知らないだけでしょあれほど刻んだ後悔も繰り返す毎日の中で書き消されていくのねまっさらに情け月を胸にあんたをどうぞとまた越えだめダイボーそれはなんだ先が来てわしは言うたがそれならばなんだなんでも聞いてくれんかったその顔はなんだなんだ花咲く街の顔やばめ足も照らしてやばめやばめやばめやばめ目を閉じてみて心の耳すまして優しい気持ちで答えを聞いてもう歌わせないでラギリのボロソバラベレンベベルベレンベベレンババランダそれは なんだ あーわしは言うたがそれならば なんだ なんだなんで来てくれんかったベッベ なんだ なんだなんだなんだあの時の笑顔はなんだあの時の涙は 我们来要记住这位新人啊，来自于日本的最火的新人，名字叫做藤井风啊。昨天我们来聊到了热歌和金曲的这个话题，然后呢，今天忽然听到日本最近最火的这首歌曲之后呢，忽然觉得有点羡慕。就这首歌曲确实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现在日本的 DJ 已经给他冠名叫五，就是五边形全能音乐人。 五边形， 因为这首歌曲是第一是他的第一首歌曲， 就跟之前张继科马龙 啊，对对对对，马龙的 打球的时候 有，对，因为日本人也很中二，他们很喜欢搞这种怎么说呢？就排名嘛，但是。确实这位新人啊，你看他自己第一首歌曲自己编曲，就跟李荣浩老师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人操办、 嗯、 而且其中的风格再加上他慵懒的唱腔，几乎就根本不像一个新人能够做出来的这么成熟的一首作品啊。 嗯，非常年轻，非常有才华，歌曲也非常有自己个人的特色啊、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全都一手包办，自己作词作曲还加上监制、嗯、让别的音乐人无钱可挣 对，而且关键是他的这个风格也非常的清新脱俗，而大家可以去记住这个名字，叫做藤井风。今天呢我们来要聊到的呢并不是音乐本身啊，这个慢慢呢我们再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身体焦虑，就是 感受到你刚刚硬熬回来的这段焦虑了。 嗯，就是 要从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聊到一个自己没有什么说服力的领域。 你今天是我的破壁人吗？ 我哪天不是呢？ 对，这个身材焦虑吧，我客观的说，我本来没有，今天看到大家聊了以后呢，我忽然有了， 觉得我好像该有啊。 对，我怎么能没有呢？啊，这种感觉啊，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啊？ 哎，你看秋千说，就一直以来呢，我都非常的推崇自律勤奋的生活方式，因为我自己做不到。 嗯、 但是我不认同的是，有些人认为只要你早起早睡、规律锻炼、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情绪问题。 嗯、 就仿佛这些情绪病都是闲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自律的生 生活很好，锻炼也很好，朝目标努力也特别棒，但他们并不是人生的百忧解。 嗯， 所以就像焦虑这件事情一样，接受自己也要接受生活的随机性。 对， 因为就是这样子，有些人的体质造成了他没有办法，就好像刚刚提到做大码女装的杨天真去做切胃手术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但他就说他的先天体质就造成了他比别人就是要吃的多。 杨天真我觉得算是个典型的例子吧。 嗯， 你很难说杨天真这个人不勤奋。 嗯，对， 因为他每天的这个工作日程各方面你能够看得出来， 他也非常的自律， 而且他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工作努力，就是有很多事都很上劲儿，但是就是在吃这件事或者是减肥身材这件事情上好像有点做不到这件事， 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像刚刚秋千提到生活的随机性，就老天给他的这副皮囊当中就可能有了一些坚韧美好的品质，但另一方面呢，也有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部分，所以他坚持去做了切胃手术，这样就是通过缩胃的方式让自己就少吃一点。当然普通人这样去做就是非常的不可取啊， 胃已经很大了， 就这个是需要就是专业的医生建议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去做的。嗯， 是，但是呢你看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身材焦虑了哈， 嗯， 就觉得就放弃吧。啊，查理布斯说这时候来这个 BGM 的火锅爽，别犹豫了，啥都往火锅里下，年轻人的焦虑用火锅来解决。 Ice Cream 提到说差不多，不要太关注数据啊，说称重就是重，那具体的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差异，就好像体重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那健身的人看起来就是要更精壮一些啊， 肌肉的比例大一些啊。 哎，就是偶尔也要吃顿欺骗餐嘛。对，自从思萌跟我说了有欺骗餐这个概念之后，我恨不得天天都是欺骗餐。 哎呀，就是人家欺骗餐是每天吃的特别少，偶尔来一顿欺骗一下。 我是欺骗我自己。 是，你是真的吃成了欺骗餐啊。 每天吃的时候都骗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 好了，大家欢迎呢继续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那就是你有身材焦虑吗？如何去缓解身材焦虑呢？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我们暂时不说那些让人 不痛快的事了，我们来看个电影好不好啊， 让人痛快的事儿。因为春节档现在已经有一部佳片定档了啊，这是韩寒导演，这是他导演的第4部电影了，叫做四海。哎，再战春节档。 对， 之前每次在春节档当中的就是作品都还成绩挺好的。 这次呢是由刘昊然、沈腾、尹正等人出演，听这个阵容就感觉特别想看哈。这次呢讲述的是多年未见重相逢的冤家父子吴人耀和吴人腾。这两个名字 没 人 耀 和没人腾是吧， 就人家的字儿不是那俩字儿啊。 哎，谐音梗了啊！撞见了孤儿兄妹周欢哥和周欢颂，还巧遇了各种不靠谱的狐朋狗友的故事啊！ 哎，这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先行放出来这个片段了，不得不说，我沈大爷的这个演技还是 非常在线。 哎，对，就是好像挺普通的一个事情，让他从嘴里说出来就觉得 特别 好 笑，是不是？ 好好笑， 是，所以大家就感觉去放松一下，去看看这个电影啊！同时呢，如果有身材焦虑的话呢，有空不妨去跳跳舞啊！来，听到的是张强带来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每当 disco 音乐一响起。

太过懒惰，太过被动，还有太多理由不用说，接着你一定又要说分手。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过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玩。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再过虚荣，再过懒惰，还有再多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 快跑 Running Time 八点零六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之后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刚才呢肚子一圈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切题？ 对，你看 PD 为了今天切合肚子一圈肉，所以呢都没有假装说哎，大家是个好，我是跑了呼哧带喘的郭鹏。 今天这期呢就是跟大家说到的，跑了呼哧带喘之后也不能大吃大喝，不然你就会有肚子一圈肉，对吧？ 哎，去看今天的这个早安快跑跟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契合度非常高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身材焦虑的这个话题，我们先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有没有发现在跟同事吃饭的时候，原来疯狂撸串的哥们儿开始光吃青菜了，原来喝奶茶的姐姐开始零糖零卡了，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告，时下流行的低卡食物，还有一个新名词叫做身材焦虑，而且越来越有低龄化的倾向。当然啊，过度的暴饮暴食不控制那有害健康，但是过度的控制这是不是也会导致不快乐呀？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身材焦虑那些事儿。你有身材焦虑吗？亦或者如何缓解身材焦虑呢？其实呀，直接升华一下，充满活力的身体才是最美的，打破焦虑爱自己，不只有瘦才最漂亮，对吧PD？ 他这个升华吧比以往来的早了好几年。 你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小优的问题，对吧PD？ 对，又能怎么着，我也不是第一次回答了，是吧？ PD 一看就是一个没有身材焦虑的人啊。 有 今天也正好再安慰一下大家。你看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说，像刘婷婷提到说我是典型的假胯宽， 你不知道这个词吗？ 什么意思、啊、 假胯宽就是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很胖，但实际上只是胯比较宽而已、 就梨形身材算 吗？对。 他说在运动上我又很懒，每天想着晚饭少吃，但是呢我公公做饭太好吃了，完全控制不住。这个夏天呢我老公又出差了一个半月，我以为在家里独自带娃能瘦，结果又胖了8斤，我这是怎么了？这是过劳肥。 因为没有老公管着，每顿吃的都比较这个大开大合一点，是吗？哈， 哎，但你看每顿饭其实如果都要节食或者说去注意的话，真的就容易像大佐说的不快乐。 这是你自己体验出来的吗？ 对， 我记得你有段时间跟我说我这两天每天要水煮青菜吃。 对对对， 后来呢坚持多久？ 胖了。就我发现好像突然一下改变了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以后比较容易发胖。因为我会感觉永远在一个饥饿的状态，所以遇到吃的我会吃平常2倍的量，

状的一小袋，如果是吃了大餐以后呢就喝两袋，这好像就有点像最近就还挺火的一个常青茶什么之类的。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很容易就是忽略掉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最近在减肥，那我可能就要少吃碳水或者说少吃肉等等的，但其实要控制水果的摄入，因为果糖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啊。 对， 他说每天呢就是吃一份一个苹果的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水果蔬菜是不会长胖的，就大吃特吃。 当然呢，我觉得我听完小妖的话以后呢，我下定决心了，我就按你说的方法来，把你做的那一套那个手抓饼啊，挨个三餐吃一遍啊。 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啊，就是这个主食啊，也是要适量的控制啊，不是不吃，而是少吃。另外呢，要特别的提醒月月鸟小哥哥，运动方面呢，我就一个月进行了慢跑和快跑，早上走个40分钟就可以了。偶尔运动一下，其实也挺简单的，3个月就成功减重了。后面的就是要保持。现在把所有的饮料都换成了茶，各种茶，哎，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静宇也非常了解我是不是喝茶喝的也很多。 你同时也喝别的啊？ 就是我喝茶喝的也很多，我碳酸饮料喝的也很多。 就你是不喝白开水的吗？ 归根结底，不，我白开水喝的也很多，但是最后呢，归根结底就是我水喝的多。 所以你是想说自己这个身材是因为肿是吗？ 哎，对对对，我是浮肿体质。其实不是胖，我是那个他们是假胯宽是吧？我是假虚胖。 假虚胖那不就是真胖吗？ 听出来了， 双重否定表示肯定啊。 哎呀，又问你，你真是破壁人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理解身材焦虑的这个，我觉得他刚才提出了一些很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就如果呢，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小姚说到了，就是如果一个大目标就看起来很遥远的话，你可以把它拆成小目标慢慢来分解，对不对哈？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控制饮食很难，运动很难，你可以尝试先做到一样啊。 无名说呢，你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孤独的长跑，你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竞技运动呀，比如说足球篮球呀，乒乓球羽毛球呀，总之有对手有队友那种项目呢，从比赛当中获得的快乐是那种孤独的长跑无法体会的， 对， 可以促进你坚持下去啊。 还有一种缓解身材焦虑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就是反向，哎，换一个思维的角度，比如像 FD， 他说我从小呢就属于那种怎么吃都不长肉的那种，哎呀，基本上没有体会过身材焦虑，但没有想到人在中年的时候也开始微微发福了。就以前自诩为怎么也吃不胖的身材，现在也比上学的时候胖了10到15斤。于是啊，我是这么做的，我练了个好手艺，把我媳妇也微胖了10斤，瞬间我就舒坦了啊。 哎呀，你说的这些手艺吧，我也有，但我后来觉得咱们这不是个事儿啊，也不能这么来这个劝服自己， 缓解焦虑嘛。 对对、啊、 你看这个，就身边人跟自己一样，就是体重都有了同幅度的上升。 我发现了，我最大减不下去的就是因为我太不焦虑了。我还是得焦虑焦虑，是不是、啊？ 给 PD 一点焦虑， 对，给我打焦虑吧啊！那战神之神的说，我一周打1次羽毛球，陪女儿打1-2次，较低较强度的，哎，这样也可以稍微运动一下啊。 还有像吃的方面，很多朋友提出来了，像蜜兹说少喝这种奶茶呀、碳酸型的饮料。就你可能觉得是喝气泡水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只要是碳酸饮料，好像都会有刺激你体内分泌一种这个。我再打电话问问思萌去确定一下啊。 这个你说不清楚，可不要瞎想啊，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你喝一点白开水嘛。 好，一会儿，哎，我那天开会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一个2升的壶过去？ 对， 大家都给震惊了，里面全是白开水。 你那天来晚了，没有时间去买饮料。 真讨厌。好了，我接下来送你一个魔镜，让你自己好好照一照镜子，你就不胖吗？你就不焦虑吗？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呢？ 说话，让你疼我拍拍头，拉拉手，不准现在。 变幻，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两个我都爱。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赞助播出。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安利剧目了啊！最近剧荒的同志呢，一定可以关注一下由赵丽颖、萧炎和董子健主演的悬疑刑侦罪案网剧《谁是凶手》。前两天其实呢，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也 专门开了一个话题， 对不对啊？ 在聊悬疑啊，就是因为最近的这部剧特别的火啊，虽然一直排在前端的位置，但始终没有拿下第一名。 为什么呢？ 啊，因为还有两部作品在跟他竞争。这两部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风起洛阳》还有《小敏家》。其中排在第二位的这个《风起洛阳》呢，上线开始已经连续11天霸着热度榜的首位了。这是由黄轩、王一博、宋茜和宋轶来主演的。你看看这个阵容，就知道为什么热度这么高了。 是，而《小敏家》呢，也是继《小别离》《小欢喜》等家庭题材之后呢，又一部都市的题材的电视剧。小敏家直击的是当代失婚中年的悬案历程，深度关注了当代社会当中真实的情感关系。哎，小系列啊，小敏家、小欢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欢喜，我们就不小欢喜了，大欢喜哈。 没有焦虑以后感受到了你的欢喜。 好欢喜。哎，你就别提焦虑这事了啊。 那是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言语相互的细细，变舍得变回忆，火花素简单默契。 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业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乐秀。 Good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消息啊。 国家大剧院自建院以来呢，便会在每年的年末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 嗯， 演出呢将会优选中外经典的歌剧选段，集结国内一线的优秀歌唱家，来为观众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 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再次盛装来袭，指挥家杨洋直棒中央歌剧院，与众多艺术家一起唱响国内外15部歌剧杰作当中的经典段落，敬请关注。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点么？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行来喽！当然呢，在静瑜说出了我们年末呢要总结这一年的这个金曲的时候呢，我忽然觉得每天的每一首早安热流行都要珍惜一下哈。 想一想，这一年也将近300首早安热流行的新歌当中，还不知道最后我们早秀的这10首新歌热歌会怎样通过大家评选的方式出炉啊？ 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评选一下，好不好？ 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我觉得也应该可以有一个选项的位置吧，因为毛不易，哎，今年其实还推出挺多新歌的，大部分呢其实可能都是跟影视剧的 OST 有关系啊，那这部也是。这是由唐田作词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无名的人》已经正式上线了，想要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们。 对，12月14号已经上线了。这首歌曲呢，特别感觉像要送给我们的小耳朵无名啊，这以后就是他的这种战歌，对不对啊？ 主题曲《无名的人》，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

家听到的是一顺子的一首翻唱作品，叫做 Dear Friend。 Charlie Puth 和 Becky 都非常激动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的心头好。当然呢，这首歌曲我细听觉得顺子老师好像唱的没有玉置浩二原曲那么的婉转悠扬，可能很多人还是有些原唱情节吧，觉得一首歌曲可能是原唱的那个味道是最保真的哈。 嗯，但是像你最早的时候听玉置浩二的版本，你就觉得是原曲，但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听的就是顺子老师的版本， 啊、是吗？ 我觉得这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原曲啊， 是有点像这个李香兰之类的啊。 对，有一次在中歌会的现场的时候，然后听到他自己清唱了一段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还是会有一点焦虑。 嗯、为什么焦虑？ 就是会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有力不从心的那种焦虑的感觉。 你有啥可替别人焦虑的？我以为你听完以后你会说啊，我怎么没有他唱的好？我想这还用焦虑吗、啊？ 我倒不会大胆到把自己跟职业歌手去比较。 是是是，还好了。当然，我觉得那也是一段这个不错的旅程。但是你刚才说的也对，有的时候呢，你那天说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嘛，对吧、嗯？人总会跟时间流逝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身材焦虑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跟时间也有关系。就像你刚才很多人说，就到了一定时间节点 之后会力不从心， 忽然发现原来每天大吃大喝的日子真的可以结束了，对吧？哈， 嗯，而且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每天晚上上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9点钟我就准时要上床睡觉了。 嗯、 后来到刚毕业的时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熬到2-3点才睡觉。 嗯， 但上早班又强行改变了自己的作息，到现在每天晚上9点我定点困。 嗯， 就是好像你的身体在慢慢提醒着你说应该要回到一个正常的作息水准当中了。 是， 你为所欲为想要肆意熬夜喝奶茶吃火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你就没有想到有我这种人是吧，上了早班以后还2点睡。比原来更肆意了。我这是焦虑惹的祸啊、 所以你这个真的是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吧好吗？ 就是好像反焦虑人格，焦虑的事情放在一边，干点自己不想这个事就过去了是吧、 嗯、 也不能这么想啊。我觉得我需要一点焦虑，就每个人的这个需要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哈。像毅哥说，我现在还没有身材焦虑的现象，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坚持跑5公里。 嗯， 所以贵在坚持。 哎，所以你看是自律的人生太让人羡慕。 刚才跟静瑜还在聊这个思萌的事情啊，我是早安快跑的主理人，但是我更加佩服思萌。就我们那天开了一个长会之后， 嗯， 就大家而且 大家出来都很累， 特别冷，而且那天， 嗯， 他一路哆哆嗦嗦的，我说你回去吧，都哎呀好冷啊，我去练去吧。 啊，对，而且开完会之后大家都很累，就希望说赶快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是是是、 啊，不行我还是要去练一下。因为后来比较理解思萌是，对于他来讲，这样的运动对他来讲就是休息、 嗯、 他就属于一天不练浑身难受的人、嗯、 我给他送一个俄罗斯名字好不好、 嗯、 不练不舒服死好吧， 猜到了。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送给思萌这样的这种 健康而自律的人生吧，来自于永斌带来的为你疯狂。 夜晚森林是我的门， Baby 你就 amazing、这就是为你拍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 Oh my babe，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这主题。 Oh my babe， 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为你的美的心没人能累，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为你的那句话我不但会为，为了你我 crazy， 鬼有吗？为了你我 crazy， 鬼有吗？为了你我 crazy， 鬼有吗？为了你我 crazy， 鬼有吗？The road's amazing， ooh, ooh, 你就在我词典里，躺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 Oh my babe，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这主题。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为你的美 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我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R&B 永斌的《来的为你疯狂》，真的是很好听啊，感觉呢特别提气啊。听完以后呢，我一点都不 emo 了，觉得焦虑这件事儿有啥可焦虑的，一点都不焦虑了。 你一点都不焦虑啊，你今天就是我们的反焦虑达人。特别是我觉得听了今天这期节目的小耳朵应该有很强的治愈感，就是 PD 都这样了，有一种胖罐子胖摔的感觉。 但是都不焦虑，对吧？ 还 有啥可焦虑的啊？ 新朋友过来问说，为什么总是叫 PD 啊？就是胖墩儿啊，胖墩儿的简称。我现在都不想要再解释一下是制作人 producer 了。 对，因为我们明年有。我明年有总钻风了，我就是小钻风啊！ 你要解释一下，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们以后有总 PD 了，那就是我们的白 PD 啊！ 啊，是的，哎，对， 可以期待一 下、啊。但是我郭 PD 还是我 PD， 因为毕竟胖墩这个名号白 PD 抢不走，对不对？ 是的，那以后这样，这个总 PD 来了，你也叫他叫总胖墩。 大 PD 小 PD， 我们总共就这么个节目。 PD PD 老 PD， 好了好了， 就是领导架构这么多层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领导架构层级好像更多的一档节目啊，来自于爱奇艺出品的这个自制综艺《开趴吧》最近呢是正式上线了，而节目的定位呢是青年导演创制的真人秀，要还原一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流程啊。 哎，你看，就是这个视频平台吧，经常会有很多的对打节目啊，比如说最近还挺火的这个导演请指教啊，还是请就位啊？ 请指教 ，演员请就位啊。对，那么爱奇艺的这个《开趴吧》基本上跟它的定位是一样的，就是要还原一下就是整个电影的制作流程，让大家看一看电影幕后的故事，但他请到的这个阵容呢，哎，还真的挺强大的。比如说像6位青年导演，有郝杰、彭佑伦、王珞丹、易小星、沙漠、胡国汉啊等等的。那这一次呢，是在导演陈凯歌、作家刘震云、演员舒淇和监制陈思成4位绿灯会的成员的创作指导下，来通过原创的短片展现他们对于电影的理解和艺术价值的思考。 我觉得这四位还真的能够反映出一部影片当中的四个方方面面啊。 哎， 所以大家如果呢想看的话呢，就去感受感受吧。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但是呢，他最近的这个频频的在我们的综艺节目当中亮相跟出现啊。 啊，人家的这个电视剧作品，一看你就没有看，最近还挺火的《小敏家》呀。 是，所以呢，我们会怀念他那会儿是文艺女青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歌曲。来听到的是周迅带来的《活的色彩》。 一片红色的挪威森林，只有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邻居。我的灵感来得真好，可以听到你似乎的心跳。现在要自己做主，给每个生命用不完的幸福，是一个未知的礼物，只要一眨眼的速度。点了你习惯的呆板的颜色，看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用最摩登的想象力旋转着，活的色彩美丽释放了。再让我抱紧犯罪苦的，随时准备着 受超越现实的骄傲，点燃你习惯的固执的规则，看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跟最末等的想象力旋转着，我的色彩美丽是你的，点燃你习惯的呆板的颜色，还可以和我玩得更疯狂的，跟最末等的想象力旋转着，我的色彩美丽释放了。 啊，来自于周迅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活的色彩》哦。听到这首歌曲以后，感觉这些色彩已经，我在跑一场 color run， 它的色彩已经扑到我的身上了啊！ 一扫焦虑的阴霾，这首歌曲带给人非常快乐的阳光，充满洒下来的感觉。 哎，是的，但是大家还在纠结我的这个 PD 叫是不是胖墩的问题。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PDD 可不愿意了，那他是胖墩墩吗？ 大家已经不再纠结这个 PD 和 PDP， 大家现在在讨论 BPD 和 GDP。 啥呀？ 没有这么复杂。 BPD 和 GPD， 哎呀，好麻烦。 我们只不过就是平平无奇，北京上空收听率最高的音乐节目而已。 是是是，而且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在未来的这一年365天跟大家来见面哈。 嗯 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应该如何来缓解身材焦虑？我觉得我就是你的良药。你看到我，你觉得你还焦虑吗？ 你给我们所有的小耳朵都当破壁人吧。当然呢，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身材的前提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就是身体强壮、身体健康是我们所期待的。 是。 那其他的焦虑呢，就通过其他方式去缓解吧，比如说多听听早安音乐秀啊，多看看 PD 的紧身衣啊。 啊，最终呢，还是要祝愿大家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风采，然后终身美丽啊！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终身美丽》，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